就跟卖羊水的。来吧，都过来吧。 知道你们开累了啊。五 千十一点尽力啊。开个玩笑， 哎， 一乐请一乐。 对，来到大门口。 能买个药吗？附近？ 不能。并没有， 还好像还真没有卖药的。 那个门口是什么感觉？给你的感觉？ 门口其实 有人售票吗？ 没有没有，他那个门口其实是一个路口。 哦， 他其实有一个招牌，然后呢，但是他真正门票在很靠里面的地方。 哦， 对，然后那 是一个指示牌， 对对对。然后你经过开到那个门口的时候，就是你当天已经比较下午了，你肯定不是当天进去， 累的。 对，然后你要再往前开个一两公里。然后它是一片小的商业区，有几个酒店，有几个 有住宿的地方， 对，有住宿的地方，有小木屋，也有比较好的酒店， 哦， 比较贵的四星级的那种。 嗯嗯嗯， 所以这就是说我就说它比较成熟那种地方。你想它其实是真是 middle of nowhere。 哦， 城镇都在几百公里以外的地方， 对对对对， 但是它对需要把东西运过来，然后盖好这么一个，盖的还比较像样， 嗯， 然后上下水， 嗯， 上下电都有，其实还真是挺难得的。 哦，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你想从几百公里外接个电路， 对， 知道中间哪个出现差错，你说看不了咋整？那上哪修去？ 对 对 对， 对， 是。 然后它那里面就是也有卖这个纪念品的 T 恤衫啊什么的，然后反正 就是 生活的问题， 是吧？ 嗯， 它算是国家公园外面的一个配套设施了，是商业的。 我这个人呢， 嗯， 喜欢球鞋。其实美国纽巴伦有国家公园的系列球鞋， 嗯， 你应该知道吧？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纽巴伦各种系列都有，国家公园的996啊、567啊、577都 会有。它是把国家公园的缩略图印到鞋上吗？ 不是，它那个配色是黄色和棕色那个色系的。 哦， 那肯定是黄石吧？ 对，这就是很多很多国家 公园的。对对 对， 对。 那请问黄石和羚羊谷有什么区别呢？ 黄石可能稍微绿一点。 那说鞋呢？ 对啊对啊，那你说你都是黄色棕色， 反正给人看上去就是很空旷，很旷野的， 嗯， 很 自然， 对 对 对， 也 国家公园， 旷野，对对对，鞋也这么 走在沙漠里，这个人怎么没有脚？ 对对对，对，这鞋不怕脏啊，反正土也是这色，鞋也是这色。 那你刚才说那个住宿的比较城市度假区， 嗯， 就是我们可以住在那儿。那比如说你不想住在那儿的，因为就前不着村那个感觉是必须住在这儿吗？ 只能住在这已经是附近相对繁华、人多、人气多的地方， 只能在这儿了。 还有加油站， 哦， 对对，还有加油站有一个，对对对。 嗯， 然后如果你不想住的话，就刚说房车的话，其实有房车的露营地， 那真好。 嗯， 上下水嘛，对不对？ 对，上下水、上下电都有，然后还有小帐篷。但是小帐篷其实已经是在刚才我说那个拐进国家公园那个小路里 面小口那块 了。对，它拐进去以后也是一片国家公园自己的，勉强算是商业区吧。但其实商业配套设施很少，它这里所说商业区就是说，比如说它有一个所谓游客中心， 嗯， 然后还有一个也是它公园内部的纪念品，也是纪念品商店。 是， 然后呢，你可以去买票，然后还有就是不远处，它就是有配套的这个。也是有停房车的地方，还有这一个一个的小帐篷营地。 哦， 对对， 那会不会出现说旺季的时候我拎着帐篷没地儿扎？ 也要提前预定。 哦，还要预定。 对对对， 哦， 而且它那个不是说一片空旷地大家随便去扎， 哦， 它像是就是有点像那种鱼刺骨的感觉，就是 我知道有一个萝卜一个坑。 对对对，你走过去，然后他告诉你是，哦，就是左边都是单号，右边是单号，然后右边都是双号。比如说告诉你，你今天你排到15号， 你预定 要住两号， 哦， 对，然后你就开车过去啊，或者拎着你的包过去，然后就是一小时，大概我就是5米乘5米吧，一个 区域， 对， 挺大的了。 对对，然后你把帐篷立在那儿。哦，然后就这种感觉还挺开心的， 嗯， 其实挺好玩的， 就算住下了是不是？ 对，那就是你这两天的过夜的地方。 哦， 对对对。 晚上在国家公园有活动吗？就是纯休息还是？ 晚上国家公园里 没有 活动， 啊， 没有活动。它这个国家公园就不是人的公园， 哦， 它所谓国家公园，它就是 自然的嘛。 对，它是自然的，所以晚上就很，它不会清场啊，因为国家公园理论讲你也是可以在国家公园里扎帐篷过夜的，在这指定地区。 嗯， 但是就是说它不是一个以人为主的地区，就这一点我也是特别喜欢的。比如说黄石吧，跟黄石比较，黄石的路是柏油路，它是人们开车走的一个大八字，人们可以开车走。这个迪纳利国家公园阿拉斯加这个，当时你不能自己进去。绝大部分时间你不能自己开车进去， 嗯， 它是这样，就是对于绝大部分游客来讲，我先说例外啊，例外是每年有一次抽奖， 哦， 就是抽完了以后，大概就是有那么几天的时间，能抽出100-200辆车，你可以自己开车进国家公园， 哇， 然后想它纵深进去以后100多公里，很深的一个，就从东往西开，对， 其实你会迷路的吧。 没有，不会迷路，因为就一条路， 就 一条路，对，就一条路蜿蜒的路。但是那个路， 哦， 它为什么平常不让你私家车开呢？ 嗯， 它一是为了减少打扰动物，二是因为那个路修的时候，就是原则就是尽量少打扰动物。它那个路没有铺，它只是把那个路铲平了。 途径。 生产厂是土路， 是土路， 对，是碎石路土路。所以它就是你进去的话，最传统的方式就是坐它的那个公交车。 哦， 对，有很像我们这种。这个国内的 野生动物园里面那种， 对对对、哦、对，我现在想的是八十年代那种北京跑的那种小小的圆嘟嘟的那种，只有一节的公交车， 哦、 反正它差不多那么多大、 哦、 啊。美式的有时候它还像有那种卡车的鼻子那种效果的，嗯、反正也是，反正就是差不多，我估计能坐个二三十人的那种公交车， 所以就很旷野哈、啊。 对对对， 很原始， 对，因为它那个路也不好嘛，它走得很慢很慢， 嗯、 它平均那个时速估计。我感觉跟人跑步差不多快， 100公里， 哦、 对， 平均时速跟跑步一样， 对、 哦， 所以他开进去开回来，早上6点到晚上6点， 哦， 大家算一下，对，一趟来回，对，沿路会停、 哦， 然后沿路停呢，它是中间其实只有三四个休息站，就是那种集合点， 嗯、 大家可以上厕所，而且公园里面是没有电的， 哦， 所以、 哦、 然后好像也没有什么上下水，你自己带水，然后自己带点吃的。然后按我的经验来讲，就也不能喝，你别带太多水，因为不然你就会着急上厕所。对， 纯大自然。 对，男生还比较方便，比如说中间停下来，因为它中间会有一些虽然不是大的休息站，但是会有一些拍照的风景点，就、 嗯、 会停下来停10分钟啊。男生可以去跑到这个犄角旮旯远点地方上走。 矿泉水瓶可以解决，都是一样，对对， 理论上是这样。对， 嗯、 然后但是他就是这就说起来，这个你要买票，一般至少头天下午。就一般我开到就是头天下午先进公园去买票，买第二天早上的票， 哦、 然后一定要上好闹钟，第二天早上起来，因为那个还是挺早的。 是的， 然后不过还好阿拉斯加因为纬度高，所以它这个天黑的很早，晚上10点钟天还亮着，早上3点半天就亮了那种。然后早上起来冲过去以后，然后就是把车停在那个这个游客中心旁边停车场、 啊啊啊， 然后就排队大家上他那个车，然后就开始陆陆续慢慢的开，慢慢开，一直往西开，开进国家公园里面。那个路都是就像刚才我说的，这都是铲出来的路，开得很慢。然后最有意思的是，人是那个。窗户可以开透风、 嗯、 但是人的手人的身体包括人的镜头拍相机 都 不能伸出车外的 哦 对就尽量就是这、嗯、一方面是怕你掉万一掉下去是吧 发生危险 对 对 对, 对然后那个路可能要窄也比较窄吧错车的时候它极端情况还可以遇到动物的话它怕动物这个 有打扰 能导入你 对, 对然后它有一个很好的原则反正当时我那个司机的原则是这样就是我们一旦看到动物尤其是跟我们迎面而来的动物、 嗯、 我们车就要停下来、 嗯、 然后发动机熄火 嗯， 就仿佛我们是一个大石头一样， 哦、 然后人们也不能说话，就大家顶多在车里安静的按快门， 哦、 然后也不能吆五喝六说哎快来看呐、啊、张大婶儿、 那 个、 不 也不可能、 嗯、 对，然后直到那个动物走出到几乎我们的视野之外，也就是说你想、 哦、 一个当时我们遇到狼和狐狸都遇到，就它沿着路跑对，然后走，其实就我们当然会拍得过瘾，因为它从我们能看它，一到它迎面走过来，再走到我们看跟我们措施再看到。咱们也得走个10分钟、15分钟的样子。 他走得这么慢吗？难道没？哦、 因为很远、 哦， 因为很平嘛。你想，比如说我们在二环，我们现在建国门这个位置、 啊， 我们看到远处有个动物走过来， 嗯、 那其实1-2公里之外的。 嗯， 他如果是动物、 哦， 如果我们确定它不是朝我们方向走，我们才会慢慢的再启动再开。 哦， 对。但是整个的过程就是你能感觉到，就是对动物的打扰真的特别特别少， 是吧？可能动物也慢慢习惯。 人家是国家公园嘛，就有一些规章制度啊， 对 对, 对, 对， 很严格。对， 时间的关系，我们先看到那远远的什么狼群啊、狐狸群的列队。迎接，哎呀，这 是 一波客人， 吃饱了。 对对对，其实，在阿拉斯加那个公园里有很多的发现啊。 嗯， 这是其中一个国家公园，还是只是在这个 最大的 最大 的 一个 最大的？对对对。 从这个动物和人相处的这个环境当中，就知道当地的法律法规以及人自觉的一个程度 非常高， 可见一斑哈。我们要好好学习人家、 嗯、 哈。 嗯， 别没事就跳下车，真是时间的问题。我们这样说起，下半段还有很多关于阿拉斯加自驾的精彩分享。 好， 嗯。 Stay.

对对对 对, 对， 我看到那个分享那个微信的推送内容当中有很多酒店的风格， 嗯， 这些酒店就是你刚刚说那服务区的酒店的拍摄吗？还是 对， 就是那些，那挺漂亮的呀， 还不错，对，所以其实并没有大家想象的 那么简单、啊， 那么简陋，对， 他们那个屋子里的摆设，除了美式大家具之外， 对， 还有很多的动物的图腾。不是图腾， 是 雕着玩 皮 呢， 对 对 对，有的是标本，对， 哦，标本， 看到墙上一个大狗熊的皮， 是 就是一个真狗熊的皮， 对吧？ 对对对， 是还是有很地域特色的部分， 对对对， 那就这次阿拉斯加的自驾游，除了在国家公园去逡巡之外， 这称好逡巡。 开玩笑啊，有没有城市观光在阿拉斯加有吗？基本是这种的风格， 城市观光不多。 哦， 刚才我们说的第一站这个安克拉奇，其实我们待会还会回到这个位置。 OK， 就是国家公园还会回来，它其实是有一些。小博物馆什么的， 哦，博物馆， 对， 嗯， 哦，刚才忘了说了一点，就是其实国家公园再往北开两个小时是开到这个阿拉斯加内陆最大城市费尔班，英文叫 费尔班克斯， 对对，费尔班克斯， 费尔班克斯， 费尔班克斯有一个阿拉斯加大学， 哦， 然后对它很有特色， 嗯， 然后我还在里面遭遇过，也不是遭遇过，就偶遇过留学生，当时我带到他们说啊，你们是被哪个中介骗来这种冰天雪地方读两天山， 对对对 对， 这样唱， 对， 哎呀， 对， 别提了， 对对对，那种感觉。 哎，天天以狗为伴的， 对对 对, 对，套袖子里的哦。哎呀，你说狗对阿拉斯加国家公园那个，就你看想到哪好玩东西很多。他那个刚才说进门停车买票那个位置， 哦， 还有一个项目就是表演狗拉雪橇表演， 直接就可以这么就可以迅速感受了。 但他问题是，对，就是那个地方就是走，他特别，我跟你哎，我太喜欢那个地方。说起来，这个小细节特别可爱，就是。比如中间是买票那个，就是这个信息的这个中心一栋楼，然后他说，哎，那工作人员说，你要去看狗拉雪橇的话，就从右边这个门出去，然后右边那个出去，地上就有小狗爪子，然后那个狗爪子印就带着你走这个，也就不到100米这样的，就走到专门狗拉雪橇那个表演那地方，特别可爱，那个地方小狗爪子， 是吧？然后服务员是一张，挺可爱的，伸个爪子， 对对对，对， 俩， 然后就是他会，但是我们去的时候没有雪嘛，然后他们专门辟出了一片这个。估计周长不到100米的一个碎石路跑道， 哦， 就是狗也能就是拖起来的那个劲儿， 哦， 然后有几十只狗，你可以它每只狗有就是不同的性格，不同性格分区， 哦， 比如说有些狗其实不是特别亲近人，他们就必须关到笼，就关到他们的狗舍里面， 哦， 他们有自己的独门独院， 嗯， 然后一个小屋子， 嗯， 然后大家只能看一看， 嗯， 然后有一些狗就性格特别好，特别温和的，你就可以去摸它们，跟它们拍照，然后你可以捏它们， 哎， 让它们舔你，特别好， 嗯， 反正就分不同的几种，然后就是它其中有一个，比如每半个小时有一次。表演，然后大家会像这个看马戏一样坐在， 就在那100米的区域当中， 对，就在那个区， 哦， 然后就坐在那儿，然后那个就几十只狗，然后他那个狗其实也很明白，说哎，又到表演时间了，然后就是 可以吃好东西了， 他们就开始嚎叫， 哦， 真的是传说中的那种嗷嗷叫，对 对， 然后 一会儿狼来了， 对他们就很开心，就为什么？就是因为其实。就是没有雪的时候，对他们来讲是比较无聊的时候， 对， 所以他们就希望能够跑一圈， 是的，是的， 跑一圈，虽然只 有 对 对 对 对， 虽然只是半分钟的事情，然后就会挑4-5-6只，然后就把他们拴好，就像在雪地里跑一样，然后跑这么一圈，他们就挺开心的，然后观众看，小朋友们看着很开心， 对啊，就当遛狗了嘛， 对对对，有点像遛狗那样的， 贵 吗 这一圈？那么。 那个不是人做的，那个只是表演，但是观众只是看一下， 看着他， 对对，只是看着他， 哦， 哎，不是人和他共同交互的，是他的表演，我们在欣赏， 对 对 对， okay， 专业人员拉，哎，但说起来的话，我记不太清了，可能也顺便，反正车上也可以坐人嘛，可能坐几个小朋友，临时抓几个小朋友也挺开心的， 与狗狗亲密接触的， 对对对， 大家觉得这地方是由阿拉斯加存在的， 对， 是的， 对 对， 狗狗还是很可爱的嘛， 是 不 是？ 然后刚才说回来，这个 Fairbanks 里面，它虽然只是个几万人口，我不知道现在人口多少，我去的时候可能7万，现在估计反正也是不到10万的常住人口。 嗯， 然后它这里面有几个比较经典，第一个就是刚才我说的阿拉斯加的这个 大学， 然后它有一个博物馆，里面讲阿拉斯加整个发展历史，这个博物馆是很值得看的。里面有些很漂亮的，要有只狗熊的标本 哦， 我印象特别深。所有人，你去搜阿拉斯加这个阿拉斯加 Museum， 一定能搜到那个狗熊的样子， 是很大的， 很大，狗熊真的很大， 站起来之后2米多， 就2米多高，对对对。 大狗熊也是蛮拼的，哪儿都有它的标本。 大家基本都跑到它面前，装作很嗨拍照，然后 啊， 对，哎，装作被狗抓的，被狗熊抓的样子拍照，就挺可爱， 搞怪的啊。 对，然后那个 Fairbanks 还有一个就是很多人去的地方，是这个又是你自己不能就是。从 Fairbanks 可以一直再向北开车， 嗯， 有路可以一直开到阿拉斯加的北沿， 嗯， 就白令海峡再往北那个位置， 嗯嗯嗯， 它那个地方是因为有油田嘛， 嗯， 所以修了这一条路修下来，但是这条路好像是据说这两年即将已经把它铺路铺到头了，因为以前这个路只是铲平的碎石路， 嗯， 然后每年趁着能施工的时候向北沿一点，向北沿一点， 嗯， 向北一点，现在据说终于沿到。应该还没有沿到头，但是应该至少已经沿过了北极圈儿。

如果说体能好的话，因为天很长嘛， 对 对，如果大家精神很好的话，就是可以往南开，尤其是几个小伙伴一起倒着开车的更没问题。再往南开两个小时就到了这个南部，南部的主要景点是冰川。 哦， 南部有几个很小的小镇，比如说有一个叫 Whittier，W-H-I-T-T-I-E-R， 名字怪怪的，对。然后再往南有个 Seward， 这也是一个相对大一点的小镇，但是其实在中国人眼里都是小小镇，就是南北纵深一公里那种，然后竖着有三四条街道，横着有六七条街道。 行了， 就 那种。 对对 对， 对对小村儿，对，然后这两个地方都是看冰川，他们都是这个海岸线的城，沿着海岸线的城市， 看冰川 对，看冰川，然后就是 厉害了， 对，坐船，然后大概每次冰川行程大概是短的三四个小时，长的五六个小时。 你发现这样一个目的地哈，就是我们到达这个目的地，这是一个点， 对， 这个点之后才是展开新的行程你出发的，这个非常有意义。 对对对，这个不是最传统那种开车跑长途式的感觉， 对对对对，就到了就到了， 对对对， 不是它有一展新的内容等着我们呢。 到了以后有东西，有项目在等着我们，对。 对。 然后看冰川的这个事情，其实是我印象最美好的，就是阿拉斯加。其他印象，因为其他地方你很难看到这么近距离的冰川。就美国有个国家冰川公园，但是它竟然不在阿拉斯加，它在应该是在西雅图附近。 哦， 对， 国家冰川公园。 对对，但是我就说看冰川一定要在阿拉斯加看。当时就是，你除了就是那个船不是很大，它不是那种。就有一种看冰川的方式是从西雅图出发那种大游轮，就远远看那个船头很大，就可以吃可以住，像个小房，像个大楼一样，对，移动的一个酒店， 那就比较省事儿。 对，但我说的那种就是两层的小船，就是那种 是可以更近距离的接触的， 岂止更近距离，我们可以手摸。 啊， 这个是 天哪！ 对，这是一个大卖点。 那我要做这个。 对，它其中有一个环节，就是它那个位置感觉就是一个很窄的一个水湾，然后它是一个悬崖的，就类似于悬崖的效果，然后就一个冰川这个挂在上面，然后就是那个船头就会挺进里面去，那个地方看起来真的很危险，就最窄的地方就船前左右一两米就是山崖。 哇！ 然后呢？就是大家船长就过来说，哎，来，大家来排队来摸冰川，就每个人大家排队在这个船头的尖尖那，每个人伸手就可以摸到冰川。然后因为冰川其实是流动的，我这里顺便插一句，就大家看那种说全球变暖啊科普的那个宣传片里面，经常看到冰川哗哗啦往下掉，那个不是因为天气热它化着掉。冰川就是流动的， 哦， 本身就 对它本身就是在不停的流动， 跟温度没关系。 对，它跟温度关系不是很大， 也有不是 大，对，温度大，温度升高导致冰川不是掉落，而是冰川向后退，就是相当于雪线升高了嘛。 对 对，原来这个高度是有冰的，但是温度升高了，那么这个温度的冰就化掉了，那么你需要海拔再往上提100米才会有冰，才会维持住冰，所以说这么看就是温度升高，冰川向后退，但是冰川哗啦哗啦的掉，那个是一直持续发生的， 人家是自身运动倒是， 对 对 对，然后就当时就不是刚才这个最窄的手摸冰上面，但是也在旁边，就一路这四个小时能看到，就是一个比较大的宽的冰川，然后呢，这个船长就很有意思，就是船长。我们过来以后，就能看到冰，对，就能看到冰川哗啦哗啦，就有忽大忽小掉。然后那个船长会故意把车横过来，这样的话，就那个冰川掉那个机器那个海浪就会感觉到更明显一些。 哦，一浪。 然后对，很有意思。然后那个船长就说：“大家注意，大家看的时候，要不就在船舱里面，如果在甲板上的话，就一定要扶住栏杆，就 hold the rail， hold rail。”然后当时突然就有一声比较大的。我们哎，大哐一块比较大的掉下来了，然后船长就说啊，大家一定要抓住，然后我们就大家都很乖乖的抓住，然后就那个船就晃得很厉害，船都晃得比较厉害，就很过瘾嘛，就觉得 好刺激， 对，好刺激，然后就会有 摇车摇， 对对，就有点像自己摇橹的感觉，呜那样，然后呢，就冰就会有很多浮冰嘛，周围，然后就会有工作人员把这个冰捞起来，然后大家可以跟那个捞起来的冰拍照，手拿着呀。当时 我拿个威士忌倒点也能喝， 可以没问题， 对不对？ 对，虽然那个冰不是最干净的自来水冰，但是我估计这么冷地儿也没什么洗。 是是是。 然后就感觉特别好，就捞起来，然后我们就会，我还会亲那个冰出来呀，亲那个冰啊，因为冰看起来很对，啃两口，然后摸啊。但是大家注意，就是虽然是八月份去，但是因为它是冰水混合物的海上，所以其实大家是按冬天滑雪的装备穿的。 哇， 就至少是冬天出去这个 行头。 对，冬天这个在外面这个走路的行头， 羽绒服是必不可少的。 对对，羽绒服肯定要穿的，然后再刮点风，就感觉更冷，戴棉帽、棉手套什么的。 妈呀！ 然后 就当地人， 对对，当地人。我记得当时我还特别开，我还开玩笑，我说这个美国也不知道有没有这个表达，哦，可能也有，对，就是，哎呀，看，这是我现捞的冰，赶快啊，还趁热亲一下，那就趁热亲一下。我说 still warm， 趁热亲一下。 西南也有这种感觉，破冰嘛，西南也会有走冰嘛。 对，走冰川，但它是内陆冰川， 对， 就很多地方的冰川是内陆的。就像刚才我说的，这个它这个冰川向下流到一个纬度，它没有接到水面，没有接到海面，它就化了。 哦、就会有水，就会一条小河或者一个小湖，然后一条小河流下来。 哦哦哦， 是，但 是 这种， 所以有了瓦特纳冰川。 对，对。接海的冰川就是流到海里的、嗯、这两种不同的感受、 哦、 对，不同两种不同的这个地貌现象， 对对对 对 对、嗯、 冰川，这是我想的。然后刚才说到就是再往南，这是我们这个行程最南线，叫 Seward SEWARD 这个小镇。这个小镇它除了刚才我说看冰川的景观、 嗯、 景以外，还有一点就是它有一个叫海洋世界， 海洋世界是一个公园主题吗？ 海洋 人为的 吗？是一个、 哦、 就是一个海洋馆。 哦， 对对对，然后里面有很多很好，它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就是国内不常看到动物。有一种鸟我现在叫不上名字，就那个鸟它是就是它是在水里可以像飞行一样游的，就什么干、嗯、就是我们有水鸟，我们的水鸟是 鸬鹚， 对，就是空一下扎进去了， 对， 然后它顶多是脚拨，然后就游一段，然后抓 着在水下可以游， 对、哦、然后那个鸟在水下游动的动作是和飞行一样，是靠扑动翅膀来向前的，所以它游得很快， 是 如此， 可能是，对，国内可能也，然后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因为它那里面有些讲解就会讲到，就是因为鸟它为了保证飞起来轻松，它的骨头其实是非常空的， 哦， 对， 但是因为这种鸟要在水里游，水里扑动翅膀来游动，所以它的骨头不敢太空，就它的骨质是明显比是重于大部分鸟类的， 骨质不疏松， 嗯， 对，骨质致密， 致密， 对 对 对 对， 骨质致密。然后它最有意思就是你可以，它那个设计的很好，就是它是一个像玻璃大鱼缸一样，你下到地下的时候，你面前就是大鱼缸。就是七八米高的大鱼缸、 哦、 然后你就看那个鸟，就是上面那个这个鸟的、 哦、 在你面前游来游去、 哦、 对， 很酷， 对，还有那种超大的那个海狮吧，应该叫、我当时站在那儿，突然一个长四五米，就有五六， 跟鲸鱼似的， 对，就跟鲸鱼一样，突然在我面前给我吓一跟头，差点就突然从下面哗斜的游上来、 啊、 对，太刺激了，那种感觉。然后我拍照的话，我记得推到最后那个镜头里都装不下这么一个大海狮，对，反正它雄性雌性不一样大吧、 哦、 应该叫海狮、还是叫什么、 嗯、 反正当时我就觉得特别过瘾。然后还有很多，它还有一些海星什么的项目你可以自己去摸，它摆在水池里面、嗯、那个其实我觉得挺难得的， 对， 小朋友特别喜欢，对， 而 且这就可以摸，可以捏都可以，就特别开心， 特别开心， 对，这方面互动还做得挺好，就它其实也有很大的这个教育、 对， 就像刚才说的，对小朋友有一个教育什么，但是大人去了也很开心了， 一样的， 一样的， 对对对。 其实我们时间的关系，我们听杰杰分享啊，就时间不够，每次都就讲到这儿吧，就不尴尬，尴尬就时间要结束哈。 嗯， 其实我作为阿拉斯加来说，我觉得户外云喜欢户外的，喜欢冰川，喜欢大自然的朋友， 嗯， 绝对得去一趟， 一定要去，一定要去， 一定要去， 对。 而且它跟那个像黄石的感觉也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 对 对， 嗯、 对对对， 完全是那种就是。不昂贵，我觉得就那种感觉， 对， 不是很有，那种哈高不可攀， 没有 没 有 没有，对不 对？没有， 对，亲切， 对，平民， 很随意， 很 随 意哈。刚才我们的杨姐已经说了，如果给你两个机会，就是去美国的话，他不是在纽约住了很久吗？ 嗯， 但他首推阿拉斯加，一定有他自己的情绪在里边啊。不管是停车来看那之前到达的路途， 嗯， 而到之后所有丰富多彩的体验项目， 嗯 嗯， 听收音机前的爸爸妈妈们。年轻的小伙子们都可以带着他们去感受感受哈。 好的， 嗯，反正十天，凑一凑也能出来， 能的。 哎呀，怎么不能凑出十天、啊？ 对，凑一凑，对不对？ 对， 是啊。 嗯，把那个不给老总喝醉了。然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先听杨杰分享到这里。阿拉斯加的牛啊，接下来节目叫做《今夜思雨时》，如果杨杰再有时间。 继续来分享， 好， 非常欢迎来分享他的路上的见识， 我们真的是非常随时都有时间欢迎你， 就看你的时间、啊、 对对对对对， 也希望杨杰在出去玩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哈，最重要、安全的来到我们直播间跟我们分享啊， 好的，谢谢大家、 我们明天再跟大家聊天啊、 嗯、 谢谢杨杰，拜拜了您嘞， 拜拜。 I heard you good with them soft lips. Yeah, you know word of mouth. The square root of 69 is a something, right? 'Cause I've been trying to work it out. Good white wine. I come alive in the nighttime. Yeah. Okay, away we go. Only thing we have on is the radio. Oh, let it play. Say you gotta leave, but I know you wanna stay. You just waiting on the traffic jam to finish, girl.The things that we could do in 20 minutes, girl. Say my name, say my name. Wear it out. It's getting hot, crack a window, air it out. I could get you through a mighty long day. Soon as you go, the text that I write is gonna say. Oh, na, na, what's the name? Oh, na, na. it. Boy, you stay up on it. You got the something.